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18号星期六。 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指数为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北京市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今年年底京港地铁三条新线即将开通，优化服务细节，提升市民出行体验。 河北方面，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年5/1实施，3年逐步淘汰非标电动自行车。 天津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高校智库联盟在天津成立。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我国空间站明年将在轨建造，设计注重宜居。 国际电讯，德国卫生部长称第五波新冠疫情不可避免。 日本首相催辉瑞公司加快供应新冠疫苗加强针。 文体资讯，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名单出炉，中国队排名第5，成功入围。 从明清肖像到近代山水，从漆画艺术到摄影作品，中国美术馆年末密集晒宝。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12月18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科学精准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介绍，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病例连续8周增长，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奥密克戎变异株，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 元旦春节临近，冬春季疫情防控要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着力在科学精准上下功夫，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司长韩光祖提醒，元旦春节即将到来，航空旅客在出行前要关注始发地和目的地疫情防控要求，必要时完成核酸检测，确保健康码、行程码的状态符合出行要求，在进出机场、值机、登机等环节主动出示，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完成查验。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针对有个别地方发出了就地过年的倡议，提出相关建议。第一点，要进行分类。一、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要严格执行现行的管控政策，不能因为春节而改变防控措施。二、对于高危人群，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等，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游和聚集。三、其他人员若出行，尽量做好防护，切实履行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第二点建议是要分区，以中高风险地区如口岸边境、执行重大活动的地区等，可以采取较严格的措施。二，其他地区应该做好风险评估，综合考虑风险等级、个人免疫状况、疫情形势等，提出有力度、有温度的政策，不能一刀切，体现精准防控的要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各地不仅要考虑输入疫情的风险，也要考虑疫情输出的风险，应做好相关预案。最后一点就是，应该给公众提供明确的春运出行信息的参考指引。 12月17号下午召开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36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87次会议，要求减少人员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加强春运组织和自驾游管理，严格在途健康管理。 会议要求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严控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体育赛事等聚集性活动，压减线下活动，倡导线上团拜。公园景区坚持限量预约错峰，市场、商超、餐饮机构、宾馆、酒店和文体场所落实好测温扫码、通风消毒、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控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8号通报，12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89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截至17号下午4点到18号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9例，其中宁波6例、绍兴29例、杭州4例，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绍兴。 18号下午，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7场新闻发布会，西部网陕西头条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2月9号到18号12点，陕西累计报告本土感染病例27例，疫情总体处于快速进展期。 据微信公众号美丽讷河消息，12月18号，黑龙江讷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通告，鉴于讷河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定于12月19号8点起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18号下午，北京市大部分地区风力已减弱，北京市气象台于18号下午5点解除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天津方面，从16号起，天津市迎来第五轮寒潮天气，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为市民送上暖心服务。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马晓萌、邵坤的报道。 为了应对此次寒潮天气，市公交集团推出多项服务措施，确保乘客温暖乘车。市公交集团服务质量部部长董哲说， 要求我们全部的运营车辆呢，要在发车前呢，着车预热，开启暖风。我们也对门条呢进行一个检修和排查，确保车辆密封性，对空调的滤网以及暖风机呢进行清洗和这个检修，确保为乘客提供一个良好的这个乘车环境。 寒潮来袭，容易引发供热爆管事件。昨天，家住河北区日伟路居民普遍发现家里的暖气不热了。盛天里居民汪先生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了这一问题。 好像是夜里 凌晨吧， 我们就冒到暖气凉了，屋里也凉了。 河北区供热燃气公司副总经理靳宝忠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表示，经过排查发现了供热管道渗漏问题，并进行连夜抢修。 通过排查呢，天台路供热站发现了在周围路路面上有浮水，怀疑是管网漏水，一直到凌晨三点确定是地下一次供热管网 DN300 的管径在焊口处有一个小的渗漏，早晨七点开始呢，对这个管网进行抢修。 12月17号，随着冷空气强势来袭，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开启冰冻模式。 多地最高气温跌至冰点以下。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邢台台记者王迪、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据省气象台统计，1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迎来降温天气。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 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地区，17号早上8点的气温比16号早上8点的气温下降了8到10度左右。张家口、承德市区的气温呢，都在-14到-15度左右，而各地的最高气温也普遍不高，在保定的北部、廊坊及以北地区都在0度以下，古原达到了-14.7度，其他地区呢在1到3度左右。 关于说慢这个事儿，管根也可以。 降温天气极易对设施蔬菜造成低温冻害。在邢台市临溪县陈林村的一处大棚，临溪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员李宝俊正在给菜农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加固棚架、加盖草帘等方式做好大棚保温及病虫害防治工作。 村里是个技术制造小组，深入各乡村设施蔬菜种植基地，开展技术制造，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在承德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调度指挥中心，调度人员正在进行热量平衡分配操作。承德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向伟介绍，他们已经启动了应对极寒天气的应急预案。 通过我们的智慧供热平台，会把这个电厂输送来的热量能够平衡的、均匀的分配到每个小区和每个换热站，避免出现个别小区出现这种温度大幅下降这种情况。 再来关注一组三地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年年底，京港地铁将迎来17号线南段、14号线剩余段以及16号线玉渊潭东门站共计3条新地铁线开通。目前3条新线正在积极有序筹备中。记者近期探访17号线南段，发现车站丰富了人性化设施和服务细节。年底新线开通后，京港地铁所辖线路运营里程将超过145公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在地铁17号线南段的北辰树站站厅，由蓝色灯光艺术装置打造的智慧之树成为站内文化特色。北辰树站有4个出入口，预计开通后的日均客流量大约1.4万人次。京港地铁17号线北辰树站站长韩玲玲说， D 口外面50米有一个目前待开发的楼盘， C 口外面大概100多米是李宁中心它的一个工业区， A 口外面也有一个润丰岭上的小区，它整个的客流属性是以通勤通学客流为主，同时还具备一些居民的日常出行为主。预测来看，我们的平日的客流具备明显的一个早高峰和晚高峰的属性。 17号线南段年底开通后，将跨越昌平、朝阳、东城和通州4个区，在次渠站可与亦庄线换乘，在十里河站可与14号线、10号线换乘。次渠地区的居民乘坐这条线路去十里河只需要18分钟，比过去节省约半个小时。17号线车站和列车也增加了人性化设施。京港地铁总经理邵信明介绍， 车站也会有母婴室，车辆在安全方面也加了一些新的感应器，除了司机以外，车可以感应到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有的话也可能会在制动啊、速度方面的一个控制，帮助到我们人去控制这个车，帮助到我们的乘客在车里面坐车的时候更多的舒适感。 日前，在河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审议通过，从明年5月1号起实行。条例实施后，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上牌吗？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还能上路吗？12月17号，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读，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在新闻发布会上，省公安厅副厅长史桂忠介绍，目前我省电动自行车每年销售近200万辆，全省保有量约2500万辆，其中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占70%。电动自行车给群众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安全问题。 2018年以来，全省共发生涉及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4000多起，死亡1600多人。受伤3500多人，占全部交通事故总量的20%以上，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仅今年上半年就发生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600多起， 死亡200多人。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巡视员何树堂介绍，明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共7章50条，从生产、销售、登记、通行等多方面做了全面规范。对于每天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人们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明年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要有号牌。史桂忠介绍，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不收取费用，从明年5月1号开始，在法规实施之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要在10月底前登记上牌，新购置的电动自行车自购买之日起30日内登记上牌。不过电动自行车车牌并不完全一样， 那么通过登记管理，为合标的电动自行车和非标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不同外观的号牌。 近日，为落实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助力健康石家庄建设，河北省石家庄市疾控中心积极创新健康传播形式，利用地铁人流量大、视觉冲击力强的特点，在地铁一号线开出了健康专列，从车头到车尾，从车门到椅背，所有的门窗、扶手、过道等位置都有健康主题内容，涵盖了健康素养66条、新冠疫情防控、控烟知识等具体内容，新颖的宣传形式，丰富的健康知识一亮相就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由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及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17号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为知行世界，赋能未来，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朋友们欢聚一堂，对于关心的议题进行探讨交流。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来自哔哩哔哩的虚拟主播申小雅作为开场主持人，带来了青年群体时尚前沿的气息。本届论坛线上线下参会嘉宾约200人，分为开幕致辞、主旨演讲、青年主题演讲以及分论坛、闭幕式等环节。华侨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主任黄日涵在主题发言中提到，青年人要跳出认知的偏见。 刚才我提到了，要跳出自己的偏见，就性质的偏差，就不能老是只在自己身边看自己身边的人。你要想做得更好的话，一定是要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需要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就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接受你全部的内容。 黄日涵副教授在全网拥有数百万的粉丝，也是一名探讨国际问题的网红。他告诉记者，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包括中国青年、外国青年，可以发表自己各自的观点，然后将自己所认识的真实的、可信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然后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媒体平台，然后对外进行传输，然后这样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然后让更多外国人来了解中国，而且我们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来达到我们要传播的效果。 来自澳大利亚的迈克尔·麦克菲尔目前在清华大学学习。他在主旨演讲中的关键词是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because there will always b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求同存异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多不同，在我们都认同的领域去增进共识基础，而不是聚焦在我们有分歧的地方。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寻找共性来合作，从而解决一些全球问题。 17号，天津市我为群众办实事经典案例推选中评展示活动在梅地亚大剧院举行，由网民和社会各界市民群众组成的百姓评审团选出自己最认可的部门和案例，推动实现舞台给百姓，群众说了算。来听天津广播新闻部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在只要手机装了咱们这个金星办，一点这事儿就摆平了。 在活动现场，20个候选案例通过情景剧、视频短片、故事叙述等多种形式逐一展示。由天津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全面推动的金星办政务服务，已经实现 APP、支付宝小程序及微信小程序3个访问渠道，累计注册人数已超过1200万。上线市级政务服务事项1300多项，便民服务事项330多项，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办理民生事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实现让群众少跑路。金星办工作组成员卢静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预约挂号功能历时1个月吧，跟这个市卫健委联合，然后通过这个数据的打通，集结了全市40多家的这个3甲医院，就免去百姓多头去下载 APP 的这个麻烦。比如说这个用水包装的功能，通过表单的重组、数据的打通，让百姓可以通过一个入口就联合多家委办局，然后就实现了这个用水包装的一次申请，然后就可以最终可以完成他的用水包装申请工作，免去跑多个部门。 金星办让这数据来多跑路，群众可以少跑腿。 面对城市发展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天津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需求，创新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先后解决了36万户群众历史遗留房屋产权证问题。日前，相关实践作为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发现的地方典型经验，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市北里平层小区原属于天津师范大学在南开区的校区范围，是学校教职工宿舍。大学迁出后，市北里小区保留了下来，但土地用途依旧是教育用地。按照国家规定，房屋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居民自然拿不到房产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开区分局土地利用科科长江亚说， 要变更土地用途的话，首先要收回土地进行整理，澄清地平，下一步走公开出让或者是保障性住房无偿的划拨的这种方式，一个全过程的至少也得3年以上的时间。 用了几个月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 我们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市北里所在的土地的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通过呢以函代证的方式确认了市北里现状为居住的这种属性，这种做法要至少节省了3到5年的时间。 经过各方努力，市北里平层小区近1000套房屋也陆续实现了产权登记。同时，河西区宁波道23号、南开区凌峰里、月盛里等项目也在今年解决了类似的历史问题。3年多来，本市累计为中心城区的36万多户群众解决了产权证问题。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登记处一级调研员张小杰表示，将在工作中坚持人民至上，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记者从天津市商务局17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天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天津市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若干措施》，从促进贸易数字化转型、深化贸易服务细分领域发展、优化保障体系等方面推出了18项措施，促进天津市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持续创新发展。 12月17号，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高校智库联盟在天津南开大学揭牌。智库联盟由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发起，联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等共同成立。联盟将充分发挥成员单位在各自地区和研究领域的示范带动作用，做好政府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培育原创性、标志性学术成果，促进高校智库间的沟通协作与协同创新，形成助力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智库合力，更好地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 12月17号上午，河北省妇联发布了栀子花开家庭教育工作品牌，并在石家庄市花园社区举行了全省首家栀子花开巾帼家教指导服务站揭牌仪式。基层是家庭教育落地的一个主要阵地，以在社区建立服务站为落脚点，引导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汇聚多方资源，培育专业的社会组织，助力孩子全面发展。具体内容请听河北台记者马燕婷的报道。 今天的首家栀子花开巾帼家教指导服务站揭牌，全省妇联系统。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明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正式实行，为推动全省家庭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河北省妇联创建栀子花开家庭教育工作品牌。这也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省第14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全面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推动新时代河北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实现创新发展。河北省妇联主席刘文平： 省妇联打造栀子花开家庭教育工作品牌，就是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社区包括农村阵地建设为重点，以深化家教理论研究和建强家教指导志愿服务队伍为支撑，以动员各方力量参与为补充，宣传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实践活动，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主体意识和整体素养。 栀子花开家庭教育工作品牌建立1-2-3+N体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17号，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载人航天领域党员代表围绕飞天逐梦写忠诚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总体技术局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助理董能力在会上表示，明年中国将进入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要进行6次发射，完成2个实验舱与空间站核心舱交会对接、转位组装，这是空间站建造的重大挑战和决战决胜的关键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柏林后介绍道，载人航天器的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宜居性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航天员在轨生活和工作的便捷性，同时配置了声光电系统，可保障航天员像在地面一样正常休息，不用在夜晚值班。 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17号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主要围绕推进粮食节约减损，遏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促进食品合理利用，严格执法监督，强化组织实施6方面全面开展。 记者今天从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上了解到，国家医疗保障局自2018年成立以来，连续4年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累计将507种新药、好药纳入了目录。通过目录调整，实现了用药保障范围不断扩大和结构优化。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0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种被纳入了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7号的17时14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45136例，达到了2,7169万3258例，死亡病例增加了5766例，达到了533万1019例。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劳特巴赫17号表示，受奥密克戎毒株影响，德国大规模的第5波新冠疫情不可避免。他当天对媒体表示，即使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引发的重症率较低，也只能使死亡病例数在2到3周内维持较低水平，随后死亡病例数可能增加。 劳特巴赫表示，接种疫苗加强针是唯一能够可靠保护人们免受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引发重症的途径，必须努力减缓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利用时间接种加强针。德国目前绝大多数新冠感染仍由德尔塔毒株引起，截至本月的14号，经基因组测序确诊的奥密克戎感染毒株病例为112例，另有疑似奥密克戎感染病例213例。 日本政府官员17号说，首相岸田文雄当天上午与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拉通电话，要求这家美国制药企业加快供应新冠疫苗。共同社以这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日本政府打算尽可能缩短新冠疫苗第二剂与第三剂，也就是加强针之间原则上8个月的间隔期，并考虑优先为老年人和医务人员接种加强针。岸田因而催促辉瑞方面加快供货速度。 日本一号启动加强针的接种，按政府十一月公布的计划，到明年二月底将向地方政府供应2400万剂辉瑞疫苗和1700万剂美国莫德纳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日本厚生劳动省16号批准莫德纳疫苗用于加强针接种，并允许使用与前两剂不同的疫苗，即混打。 英国首相府本月初被指2020年曾违反防疫规定举办圣诞聚会，之后首相约翰逊指派内阁秘书凯斯调查此事，然而凯斯被曝卷入同样的丑闻。首相府发言人17号说，调查将交由政府住房事务部高级官员格雷完成。 英国媒体7号晚播出去年12月录制的视频，显示首相府内疑似举办了圣诞聚会，违反当时的新冠防疫规定。视频在互联网上引发一片恶评。约翰逊8号道歉，说首相府相关人员告诉他没有违反过防疫规定，没有举办过聚会。英国《每日镜报》12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7%的调查对象认为，如果政府官员违反了防疫规定，那么他们也不太可能会遵守。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16号说，约有11万张假健康通行证正在法国流通，警方已经逮捕了约100名涉嫌制售假证的人员，其中包括医护人员。达尔马宁说，警方针对买卖假通行证的行为已经发起了400起调查，逮捕约100人，他们面临最高5年监禁。他本月早些时候说，警方已经发现了数千人使用假健康通行证。 法国7月21号开始推广使用纸质或者手机二维码形式的健康通行证，并于8月扩大适用范围。现在，法国12岁以上民众进入公共交通设施、餐馆和参加文娱活动，均需出示健康通行证，提供接种新冠疫苗证明、染疫后治愈证明或者近期核酸检测呈阴性证明，可以获得健康通行证。 印度尼西亚巴厘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1月到10月，度假胜地巴厘岛仅接待45名国际游客。巴厘岛一直颇受国际游客欢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巴厘岛2019年接待国际游客620万人次，2020年105万人次。 巴厘省政府旅游官员古纳迪卡说，这是有记录以来国际游客量最少的一年。受疫情影响，巴厘岛去年8月起停止接待境外游客，今年10月14号恢复向部分国家的游客开放。这些游客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接受入境隔离，遵守防疫限制措施，并且购买特殊的健康保险等。 2021年度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在开始前数小时宣布延期，原因是多名赛事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包括97名参赛选手中的23人。总决赛原定当地时间16号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一座体育馆举行并全球直播，主办方当天上午在社交媒体账号宣布决定比赛延期，将在今后90天内择日举行。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由于年初参与暴力冲击美国国会，美国男子帕尔默17号被判5年3个月监禁，这是迄今因这起事件被判最重的量刑。帕尔默现年54岁，来自佛罗里达州，今年1月6号与其他示威者冲击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3月17号被捕，10月4号认罪。 1月6号，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导致参众两院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联席会议中断。一些示威者闯入国会大厦，与警方发生冲突，至少1名警察和4名示威者死亡，约140名警察受伤。迄今，超过700人因冲击国会事件被捕并受到指控。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国际滑联12月17号公布了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入围国家名单，中国队以团体积分第5位成功入围。按照规则，冬奥会团体赛参赛资格根据各国在4个单项中最好成绩的积分之和确定，排名前10的队伍获得参赛资格，并且每个国家应至少参加3个项目。 花样滑冰团体赛2014年索契冬奥会时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由男子单人滑、女子单人滑、双人滑和冰上舞蹈四个项目组成。每支队伍由获得单项参赛资格的男子、女子各一名单人滑选手、一队双人滑选手和一队冰舞选手共六名队员组成。比赛中，各个项目先进行短节目比拼，排名前五的队伍才能进入到自由滑项目，最终决出冠军。 12月17号，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城市志愿服务专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的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城市志愿服务是冬奥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批服务北京冬奥会的城市志愿者12月5号已经在主要服务站点上岗，预计明年1月25号将全面开始上岗服务，直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活动的结束。团市委副书记、城市志愿者指挥部执行副指挥李健介绍，城市志愿服务工作主要是参与和承担城市运行保障相关的工作任务。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人员引导、信息咨询、语言服务、文明宣传、应急救助、文化传播、环境保护、共建平安、助残服务等。 按照服务地点不同，城市志愿者主要分为七大类。赛时参与志愿服务的城市志愿者将达到20万人次。 城市志愿者主要分为七大类，即场馆周边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点志愿者、冬奥冰雪运动场所志愿者、重点社区村志愿者、助残服务志愿者、文明交通志愿者和2022北京新闻中心志愿者。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天气寒冷和疫情防控的要求，城市志愿者还配备了长款羽绒服、保暖三件套和新手标图案的专用口罩。据了解，目前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的招募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市民可以登录志愿北京进行报名。 为了充分激发广大中小学生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热情和激情，12月16号，河北张家口市举办了50万名学生同上一堂奥林匹克教育课活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在张家口市宣化二中开展了一场围绕奥林匹克精神内涵、北京2022年冬奥会比赛项目、赛区设置和场馆建设等相关内容的培训课程，不仅为学生们普及了冰雪运动的相关知识，同时也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冬奥文化。 而通过今天我们冬奥的课堂，让我更加有了更加深入、更加具体、更加透彻的认识。 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是走进冬奥的重要途径。此次50万名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奥林匹克教育课活动，共设一个主课堂和12000多个分课堂。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奥林匹克教育与冰雪运动普及相结合，持续开展，深入推进。 记者从北京延庆区了解到，从今年到2024年，延庆将利用雪飞燕、雪游龙建设国内唯一国际化高标准冰雪挑战基地，并在小海坨山建设大众雪场、升级万科石京龙、八达岭滑雪场等。到2024年底，延庆将打造成为国际滑雪度假旅游胜地，实现可滑面积100万平方米，滑雪旅游人次突破50万。 除雪飞燕、雪游龙外，冬奥会的筹办举办还为延庆区带来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依托这三大冰雪设施，延庆区将打造成国家级训练比赛基地，达到举办高标准国际赛事的水准。其中，2022至2023年雪季、2023至2024年雪季将争取举办高山滑雪世界杯等高级别国际赛事。2024至2025年雪季争取举办高山滑雪世锦赛。 北京时间12月17号，2021年西班牙维尔瓦羽毛球世锦赛进行了1/4比赛的争夺，头号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击败了日本对手，成功晋级四强。而在女单赛场，中国队也有出色的表现，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中国女双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在羽毛球世锦赛的赛场上气势如虹，面对近期状态出色的日本搭档松山奈未和志田千阳，首局21-13获胜之后，第二局遭遇了对手极大的冲击，在9-16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11-1，直接带走了胜利。赛后樊晨组合表示，

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今年实现了新市区泰安里和西单饭店旧址等首批六个活化利用项目签约，并发布了杨角山祠、绍兴会馆等第二批九个活化利用项目，明年将完成第二批项目的签约，同时将打造数字中轴，利用线上线下平台讲好中轴线故事、文物故事、工匠故事，持续打造白塔夜话等老城保护品牌，还将推出我在中轴修文物云直播，应用 5G 加 8K 等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可读、可看、可听、可游。明年全区文物建筑二维码安装将全覆盖，通过扫码让观众了解文物建筑前世今生故事。另外，西城区现有各类博物馆、展览馆83家，今年完成了李大钊故居、历代帝王庙的展陈提升，并对社会开放。明年，宣南文化博物馆将重新对外开放。十四五时期，西城区将形成以中央市属博物馆为龙头、区属博物馆为支撑、企业、社会、街道博物馆、展览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形成西外地区科学教育文化主题、什刹海地区名人故居主题、大栅栏地区商业文化主题等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打造博物馆之城。 近期，中国美术馆接连奉上大展，为京城观众献上精彩的冬日艺术盛宴。12月9号起展出的《如镜取影，妙得神行》明清肖像画展，从中国美术馆藏、南京博物院藏作品中遴选出百余件套肖像画作品，以时间为序，分为明清两个部分予以展出。 只信仙都有此奇，陈树人绘画作品展也于近日开展。陈树人是中国画坛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60年前，陈树人的夫人居若文女士将陈树人116件代表作品慷慨捐赠国家，这也是中国美术馆接受的第一批捐赠作品。这批作品涵盖陈树人最后30年的艺术人生，涉及花鸟、禽兽、人物、山水等门类，件件堪称精品。 此外，新近开幕的单期随梦中国美术馆藏漆画艺术展展出了中国美术馆藏的248件漆画作品，分为故园寻梦、梦笔生花、蝶梦朋友、百年梦园四个篇章，展现漆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美术馆还同期展出了时光存影、赵宪早藏香港摄影艺术家作品展、道同一和11人中国画作品展等。以上所有展览免费开放。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美术馆实行实名制预约、错峰、限流参观，请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参展计划。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杨丽萍创作的实验性舞台作品《十面埋伏》12月19号晚将登陆天津大剧院。这部剧重述了2000多年前楚汉相争的史诗故事，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充满强烈的实验色彩，尽展东方舞台美学。 这场大师云集的《十面埋伏》由杨丽萍担任总编导、艺术总监，视觉艺术家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叶锦天担任美术和服装设计，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一级导演田沁鑫担任戏剧顾问，京剧裘派传人裘继荣参与编导。 演员方面，将由青年舞蹈演员、舞蹈风暴第一季年度总冠军胡沈元反串虞姬，青年舞蹈家第九届桃李杯全国舞蹈比赛古典舞 A 级青年男子组金奖得主王涛瑞饰演项羽。 12月16号，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奥涅金》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首演，并作为重点剧目亮相第五届中国国际芭蕾演出季。世界芭蕾经典作品《奥涅金》是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克兰科三位大师卓越智慧的典范之作。自1965年问世以来，它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舞者和编创者。 首演当晚，中巴首席主演张健、马晓东分别饰演女主角达吉亚娜和男主角奥涅金，三段双人舞将人物内心的纠结隐忍刻画得淋漓尽致。据了解，奥涅金将持续上演到12月19号，三组不同的演员阵容轮番登台。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的消息，2022年北京昌平区将建成开放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1期，基于白福泉历史文化遗产，串联长流汇泽、龙泉素玉、山水清音等景观节点，与滨河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形成山水相应的空间布局，打造白福翁山河文化景观带。